me if you got the beats. Seth got the waves.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Shoot a geek and out that molly, he might pop some, yeah. Nobody tried us, he just wanna catch a bite for me. Everything I own, that's me, I got it out of the street. Got some choppers in the closet, bring them out if it's beef. 我们终于应听友群的要求，听友群的呼唤 ，Q 了我们很多次了。我们这一期终于要聊一聊怎么搞钱。我跟璇儿，我们两个想了很久，挠破头想到我们身边谁可以来聊这个，因为我跟璇儿都特别不擅长在生财之道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没错没错，对于搞钱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经验。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的朋友小九同学，他有非常长的投资的经验，在股票市场应该已经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期。我们欢迎一下小九同学。 欢迎 啊，大家好，我是小九。其实没有他们说的这么深啊，就主要还是可能在投资的过程中有自己的一些感想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如果说从纯搞钱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如果我来讲可能这个说服性也不是特别大啊。 太谦虚。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搞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态度，但是肯定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就除非你真的就是富二代什么的，你完全不用考虑钱的问题，否则的话你的这个人生都是要跟搞钱这件事情相伴的。那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方法，状态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其实可以从不同的心态或者说不同的经验和方法的角度去分享一下。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角度，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吧。 对的对的， 像刚刚小九说的，可能在投资方面相对比较专业，那今天其实我们聊搞钱这个话题，搞钱也不只是投资这一件事情，对吧？我们想要挣钱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 工作也是一方面了。 对对对， 我们只是觉得好像因为现在的资本市场比较热闹吧，我用这个形容词，所以就好像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领域，然后也看到了很多人通过了这个方法去实现了一些财富的提升，甚至是财富的自由，就也有很多人会眼红。所以我觉得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下这个事情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先聊一聊投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展开来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搞钱的一些方法。 其实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习惯来看，如果别人在比如说跟我讨论搞钱这些事情，包括投资的事情，我可能最开始会先把自己一些比较惨痛的经历分享给大家。然后其实最主要提示的一点就是投资是有风险的，而不是说就大家觉得炒股赚钱，或者是买基金赚钱，然后买哔哩哔哩赚钱，买未来赚钱，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现在新闻媒体这么发达，可能媒体去传达给大家的都是这些比较有特点的投资的一些成功案例，所以让你觉得你周围收听到的一些信息全都是这种神乎其神的投资奇迹。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可能100万个人里边才有这么一个成功的事例，要不然这媒体也不可能报。所以就是可能会误导大家，就是说觉得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普遍都能赚钱的市场，然后只要买了哔哩哔哩就一定能赚钱，只要买了百度或者其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有很多风险蕴含在里边。其实投资这件事情感觉话题就已经挺大的了，你们想先从哪方面开始聊呢？ 比如说啊，我从一个观众的角度的话，因为你是从业者嘛 ,AKA 金融民工，那你了解的肯定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 portfolio,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你觉得有哪些类型的理财或者投资的这种产品是比较容易开始或者比较容易入手，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小白的？ 其实如果作为小白来看，我以前最开始投资的时候，我也是一个风险偏好非常低的人。我觉得作为很多投资小白，除非像刚才最开始节目里边提到的你是富二代，或者你对钱完全不在乎这种，其实大多数人你在进入到这个投资领域的时候，大家都是有一些求胜心了，就是你只想涨不想跌，对吗？ 就如果只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其实有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是货币基金这类的产品可能会更适合这类人，就是它不大可能产生实质性的风险。比如像是银行这种，因为它是非常大的机构，这些机构其实对有风险产品它是有自己的安排的，所以大概率还是不会亏钱的。这种我觉得可能会更适合一下刚才讲的投资的小白，但实际上这类产品同时也是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嘛。你风险小的前提下，其实你的收益也不会特别高，但是可能对你一个比如说刚开始进行投资的这样一个人的话，他可能不会对他的心理产生太大的压力。如果要是你直接就上股票或者是一些基金，比如说因为上周下半周股指跌得特别猛嘛，尤其是白酒型的基金可能跌得都挺猛的， 还好我抛了 对吧。如果要是有一些投资的小白，一开始你看白酒基金天天涨天天涨，然后涨到最后了，你觉得我应该入场了，有可能面临的就是你进去以后两三天可能就跌个20%左右。我觉得对一个刚开始做投资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倒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啊，因为你一开始进场就受到资本市场的毒打，其实对你风险意识的提升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是毒打。 哎，所以其实我理解刚刚讲的，比如说如果你有开始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兴趣，那刚刚讲的一些风险比较低的比较稳定的这种产品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我同时也理解其实他们更像是一个给你的资产保值的产品，而不是你真的能通过它搞到钱的行为。 对，你理解是对的。 对，就是它的收益很低嘛。 对，而且现在因为国内也好，然后包括国际上其他一些资本比较发达的国家也好，其实现在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嘛，然后为了刺激经济，其实各个国家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货币政策还都是在增发的状态，超发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从整个市场来看，你的钱是越来越多的，那其实也就代表着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率会比较高。像小璇说的，你一年比如说有3%、4%、5%的这种收益率的话，可能也就刚刚打平你的这通货膨胀率，其实不是叫增值，可能更多的是类似于保值这样一个状态。 突然想到那天小九同学跟我讲说，这个阶段不太适合挣钱的投资，可能就适合保命。 啊，真的吗？哎，这其实就是我想问的，如果我们真的想通过投资这样的一种行为来搞钱的话，那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我理解它大部分情况下是比较难的，就是散户总是被割的韭菜，对吧？庄家总是赢家，但是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对吗？那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机会相对大一点，以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经验或者 tips，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波动特别大的情况下，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或者说里面的机会是多还是少？ 我可能也没有表达的有那么清楚吧，没有把整个问题展开来看，因为本身作为一个投资者来看，其实你的投资行为跟你所处的生命的阶段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像是咱们三个都是比如说30岁跟一个比如说40岁然后已经有儿有女或者是已经结婚然后有房贷有其他一些支出需要去规划的，或者是50-60岁都开始规划自己的养老问题的，其实每一个投资者他都有自己不同的状态，在自己不同的状态里选择合适自己的一些投资的产品或者投资的策略，其实这个才是合适的一个规划。但是像小璇刚才说，现在在这个阶段如果纯问我一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可能没有把他所处的阶段作为前提的话就比较难。那我可能就先假设如果都处在咱们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可以吗？ 优秀。 那我觉得其实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来看，可能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承担能力的，对未来的支出呢可能也不算是一个比如说短期我就要有非常大额的支出。如果要是你短期就有非常大额的支出，那我就不建议你再做一些风险比较大的投资了。那比如说你还明明知道明年就要结婚或者明年我就要买房这种，那其实对你风险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明年一旦真的要去结婚想要提现了，但那会儿比如说基金还在浮亏20%的状态，那你是卖还是不卖呀？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投资的方法。如果要是你没有一个非常短期或者中期的这种资金的需求，是一个长期线的这种资金，我觉得像有一些风险相对比较高一点的资产，如果你去进行投资的话，然后在短时间又没有特别强这种变现需求，配合一些比较好的策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是不是觉得我啥都没说？ 没有，就是确实是说了一些肯定是对着的道理。其实听你刚刚讲这个，我反而想退回去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参与投资这件事情，不做理财，不做投资，就是把钱放在银行里，因为我会觉得，虽然我在这方面不是很有动力，但有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这个市场这么热闹，有很多人在参与，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 fear of missing out， 还是想试一试， 就会觉得说，哦，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就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可能如果就我个人来说的话，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自由，我可以去束缚少一些的去做我更想做的事情。我想听一下就是你们这个角度是怎么想的，因为你们俩都是参与投资的嘛，而我是完全没有在这个领域里的，所以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我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些就完全不参与投资，其实我本身是在金融行业嘛，那实际上就像我的同事可能也不是说全都会参与到投资当中，当然简单的买理财也算一种投资啊。那我纯只投这种存款的可能现在确实不多，因为你身边的诱惑太多了。那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完全不参与，如果你的心里边足够坚强就完全不参与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内心会慌，会错失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这倒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像是20年前或者是十几年前的房地产，或者是像2000几年或者是2015年之前的股票吧，那会儿不长期1800点嘛，对吧？现在可能很难回到那个时候的股指的这个范围了。我觉得确实是会有影响的，而且本身如果其实刚才也讲过，咱们的通货膨胀是一直都在的嘛。其实你的资产如果不增值，可能它就相当于是贬值的。而且国内现在可能基准的存款收益率差不多是在短期的话应该是在3左右。然后中长期的好像也就是5左右吧，这种收益率其实是不足以覆盖你的通货膨胀率的。那可能比如说你20年之前你的10000块钱跟现在的20000块钱或者30000块钱，那都不是一个等价的概念，就已经翻了好多倍了咱们的这个币值。所以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担心在里边吧，就如果别人都在参与，然后自己又没有参与。 所以从给自己的资产保值的角度出发，是我现在听下来感觉是值得去投一些相对风险比较低然后收益也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为了保值，不让你自己的资产缩水。但是如果想要去真的赚到钱的话，那可能就是另一套策略，然后也需要你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 哎，我感觉我稍微搞搞这个还是可以的，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依然不耽误你去做你想做的其他的事儿。 对对对， 其实最开始你也讲说其实大家都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嘛，对吧？那其实每个人对更好的生活定义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的资产的多寡就是我是否有一个好的生活的非常大的标志。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你不是在乎你具体有多少，而是在乎说我有了它以后我能不能非常的自由。那这样的话可能你的投资策略跟其他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可能你真的需要那种别人来帮你打理的，而不是说我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我还要去想着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到高点了我是不是要抛点了。 听起来玄姐就特别像是那种需要有人帮忙管家，你知道吗？管理你的财富、 哎、你知道吗？我现在所有的整个人浑身上下掏空所有的银行账户一共就只有几千美金，然后说什么让别人打理。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啊，就是in long term 我也小小希望我以后可能能有更多的钱，但是我的目的就肯定不是在我想要通过投资再赚到一笔钱， 就这个不是你的目的，这个只是你达到你的目的的一种途径。 哎，西西你是什么看法？你在市场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 我在市场里啊，我确实是有你说的 fear of missing out 的感觉，就是就包括前段时间我不是还在跟小九同学聊，我说我开始看港股和美股，就非常惨的上一周遇到了美股的整个反而跌了很多，然后我投的几乎都是在美国市场影响下最严重的科技股，我就是这个行业嘛，我也只能看得懂这个行业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我和我朋友圈里面同行的朋友们几乎都是在用我们在做长线的价值投资来安慰自己。对，科技这个事情本来就是烧热钱的事儿，对吧？就是尤其是像之前互联网这个行业也是， 它是一个成长型的，它不是一个比较稳重的那种价值股，比如说像什么航空啊、制造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这是我最近觉得我 fear of missing out 风险最大的一次投资。对，但是我现在还在不停地安慰自己，其实这也是我之后想一起聊的一个，就是怎么心态平和的应对这些风险。然后其他我还想说，就是除了像这种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我想把投资这件事儿拉得更宽一点，因为我跟小璇都是属于这种平时可能会花很多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成长环境比较相似，我们俩就是兴趣爱好也比较相似，有没有这样的共同性，或者是说怎么去溯源我们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其实溯源可能不是很重要，而是说它肯定跟很多因素有关，跟我们的成长环境，跟我们本身的性格和我们的天赋点等等，以及我们一起长大可能也会互相影响，对吧？就是都有可能。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说，那我们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至少我们俩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我喜欢这些事情，那我就愿意花钱在这些方面，至少不会处在一个纠结的状态当中，哎呀我喜欢这个但是我又舍不得呀等等。我觉得我们俩很少有这样的状态，当然这同时肯定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为自己投资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方面，那你就得去搞钱，通过各种不同的 对 方式去搞钱， 就得去开源， 养得起自己的这些喜欢的东西 兴趣。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心态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刚刚说的这个舍得花钱投资，还是你刚刚说的啊，你现在正在经历市场的跌宕起伏，你怎么样还能去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其实你每个人进入这个市场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嘛，那在进入市场之前其实你也知道这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够去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我觉得这可能也和投资的策略有关，当然也跟你到底有多少资产有关，但可能更多的是你怎么去理解投资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能听听你们的想法。 那我先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一讲我对这个如何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的一些看法吧。因为可能我之前投资的时候也有失利过嘛，就金额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我是说相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金额比较大的这种损失。后来我想了想，那怎么能够保持自己心里边的平和呢？其中有一条可能比较扯啊，就是说你亏得够多了，或者你亏过很多的时候，其实后期再有一些波动，其实对你来说影响就不大了。比如说你都亏了10万块钱了，然后其中某一天可能它的波动只有几千块钱，可能你觉得几千块钱无所谓吧。但如果你之前一直都是 相对 浮亏，比如说几百块钱，对，相对值嘛，就是相对值这样一个比例。还有一个点呢，其实像小璇说的，其实它跟策略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也讲到说，就是每个人年龄不一样，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嘛。为什么说30岁跟60岁不一样呢？是因为我们输得起。你在做一些风险类的投资的时候，比如说股票或者是基金，不管是美股还是 A 股，都是这个道理。你在对它建仓的时候，是说我有10000块钱，我就要买10000块钱吗？那不是的。那可能如果要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这样一个需求去投资的话，可能更应该的是说，我把它比如说分成10等份，我只是打个比方哈，我可能一开始进去就是1/10，那比如说它跌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边就还是踏实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它跌10%或者跌20%，到我下一个提前设置的一些点位的时候，我是可以继续去补仓的，对吗？那这样的话其实这1/10它涨了，其实你也没损失嘛，这是一个投资策略，可能这都是比较成熟的想法，叫左侧加仓。但是实际上真正能做好的不太多，因为大家就都是人嘛，对吧？大家都说投资有时候是反人性的一项活动，你在跌的时候永远都是害怕的，你不敢补，你在涨的时候你永远都是觉得下一块钱是最香的，所以就导致其实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就做不好，可能还是跟自己的策略跟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的话，可能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而不是说就是我纯的就是心态好，随便亏无所谓，那就大家都不去投资了。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啥问题来着？啊，投资自己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吧，怎么说呢？就是我也有很多想要的东西，可能你们也都一样的，那就是在于你想要的东西哪些是非常急迫的，一定要的。 就是做选择的问题。你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你可能就得选择哪些是你更看重的，而不是说我所有的都要。如果要是都要的话，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又能平衡好其他的一些自己看重的东西，我觉得就够了。至于你说这个比例到底哪个是好的，比如说我赚10块钱我就要存9块花1块，还是说我赚10块钱我花9块只存1块，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就都是生活嘛，都是人生，具体哪个精彩也不一定就一定是有一个确定的比例来去把它划分掉的。 我可以补充一点，因为我刚刚也有讲是说，比如说在这波美股已经跌到这个程度，其实我每天看到我的那个还是会心痛吧。但是因为我刚刚有说，我们其实是因为看好这个行业进入这个美股市场的时候，想的就是我不是做一个短线的事情，所以对我自己来说这个心理预期就没有那么不安。还有一个就是我会给自己有这个止盈和止损的点，包括基金也是。所以我其实是刚小九同学说是最近白酒比较惨的这波，我其实在它开始跌以前就已经抛掉它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已经到差不多了，盈利的这个情况也还可以，然后我就把它抛掉了。当然也可能是运气比较好，比较凑巧啊，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波动不大，市场的这个波动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大。我可能更多的心态在于我自己内心里面设置的那个阈值，然后再加上我对于我自己投资决策的一个判断吧。投资自己你们两个都比较了解我，你知道我特别舍得给自己投资 是的， 因为我是很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比如说是动态的一些事儿，建立这些兴趣或者是说这些技能的学习是要有一定的投入的嘛。咱们俩上上期的时候有说过这件事儿，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有挣钱的能力的，所以不太担心。小九也有说，就是我们现在不怕输嘛，就没有一个投资了自己就没有这个底气了或者怎么样。我现在就是遇到自己比较好奇比较喜欢的事儿，我也没有去压制自己喜欢那个事儿，比如说滑雪什么的，我可能就真的是花挺多钱去买装备。 是，我理解。我其实对于投资自己这件事情啊，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不同的人身上有很不一样的表现，我的理解是，我们对于人生想要追求的东西可能优先级很不一样。 是的。 就比如说，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的东西，但是有没有真的去花钱投资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钱有更想花在的地方。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更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人生，比如说以后我要结婚生子买房，对，这都是大的花销，对吧？他希望能把钱省在这些地方，那就会不优先去满足自己的这些平时的兴趣爱好啊等等。但是像至少我从我个人来说，我人生的第一优先级就是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把钱花在这些地方，就对我来说这个逻辑是非常的顺的，我没有任何那种哎呀我的钱花在这儿了，那别的地方怎么样，类似这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它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呢，我也非常理解，比如说如果我进入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也许想法会有变化，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比如说我想要买房，那我可能就得攒攒钱。我觉得跟刚刚讲的那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是有很大关系吧，就是你的对于钱这件事情你需求的点到底是什么。就像我唯一搞钱的动力可能就是想要去把钱花在这些方面，比如说出去玩啊，去培养这些兴趣爱好啊，这就是我搞钱的动力。那我不花在这儿花在哪儿呢？对，但是其他人就会有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底层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啊，有的人会花很多钱投资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有的人就可能用在了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整个跟中国的历史还有各个民族的历史也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从很久之前就是重储蓄的一个文化，所以可能才会演化出刚才就是你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就如果你要是在美国的话，可能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也不会关心你就是这一个人到底是喜欢存钱，喜欢去投资，还是说喜欢去投资自己，就是把它消费掉。这个东西可能在他们这儿看都是每个人个性化的选择，根本就不存在讨论的一个需要。但是在中国，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受到这个影响， 啊，受到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响或者历史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可能才会衍生出这个问题。但是其实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比如说00后或者是再年轻一点的，他们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是他们可能更趋同于像美国社会中那种，因为我不太了解其他社会，美国社会可能是新闻媒体或者其他一些作品里边表达的比较全面的这种社会类型，就是大家都是在相信明天会更好的状态下去生活的。因为你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呢你不需要把过多的精力关注在我今天的状态上边，就是我只要是自己开心了，然后我觉得是我的需求可以最大化满足了，因为明天会更好嘛，我可能今天挣1块钱，明天能挣2块，我觉得那可能我就不需要去特意的去投资去攒钱，然后去为未来的一些风险做更多的准备，因为明天反正也会更好嘛。 哎，你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就是虽然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我就是有一个心态，我觉得哦，我以后是可以赚更多的钱的，就是从一个相信自己的角度来相信明天。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不是很担心。有的时候我男朋友会问我，因为我是那种我一直都处于一个我的净资产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因为我都是那种赚了钱我就花掉，赚了钱我就花掉，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存款。对， 隔空拍着手。 对对对，我男朋友的银行账户里其实钱比我多很多，但是他对金钱的焦虑比我又要大，他有的时候就会问我为什么会，就是一个我不在乎钱的，尤其是就比如说我这2年上学其实没有什么收入，然后又要花很多钱，我又没有很多钱，但是我的心态一直特别好，就我们有的时候会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刚刚小九讲的可能这是我的一个很比较底层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如果我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肯定可以搞到钱，所以我才没有真的去担心或者是去焦虑这件事情。然后尤其是钱在我的人生当中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优先级，所以我的心态就相对比较平和吧，没有特别担心这个方面。 我个人感觉啊，可能跟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吧。其实最开始你们也聊到这一点，就说跟他啊，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的过程是不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也挺大的。可能从小就是，尤其是像咱们这一代人哈，其实从小你看咱们出生差不多是就在90年前后嘛，对吧？其实这30年，中国其实，整个社会都是发生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满眼看到的，包括这个主要是物质生活方面，可能就是越来越丰富的。所以从你个人的经验来看，就是越来越好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 所以可能大家会比较相信这一点，但我不是泼冷水啊，但我从你，我试着理解一下，就你男朋友的那个角度，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方面的焦虑。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会不会，比如关注一些历史类的书籍啊，或者是以前是学文科的，可能也会看一些历史的方面的书籍吧。其实像咱们现在当前的这个社会状态，或者全球的这种每个国家，然后包括个人的状态，从整个历史来看都可以叫一个顶峰。当然文化方面确实比较匮乏，而其他的物质生活方面可能就是一个顶峰。那咱们能一直保持顶峰的状态吗？或者是我们从顶峰的状态还能继续向下一个顶峰前进吗？我觉得可能如果要是从整个历史拉长来看都不一定。那哪怕比如说战争状态和和平状态，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和平了，对吗？就即使有战争，也是类似于比如中印边境冲突这种非常小的这种冲突，不会扩展到整个世界都会发生这种大的战争，对吧？但是这个谁都说不准的。 对，其实过去也没多久，这个状态几十年的时间。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之前可能也聊过疫情的这期，我也听来着，就疫情每个国家对这个疫情的反应其实是不一样的。像中国可能就是强力的控制，然后包括有行政命令就强制大家不许出门，这种其实都有。但其实你看中国社会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动乱的，大家其实还是比较遵守这个国家的一些政策的。但像美国，像欧洲一些发达的国家，可能大家就不会这么干，或者政府也比较谨慎，不想去做这方面的决策。这些所有政府的决策可能也跟就是人民群众对投资，然后对自己 经济的一些打理都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可能也不全面哈。就比如说中国刚才也说到它重储蓄，其实大部分就是作为整个社会主体的这部分人还是一些有产阶级，他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资本的积累的，所以呢即使让他七天不出门或者是一个月不出门，他也不至于说对自己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美国我是知道，因为之前也去过一次美国，那会儿可能也正好是政府他在罢工嘛，或者我们就听说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政府的雇员，因为他罢工了他没有收入，他只能去开 Uber。 为什么去开 Uber 呢？因为美国的文化就说是可能是极端的那种哈，就他们都不是说我不存钱，他们是真的我先花了，然后我下一周比如说有收入了我要去偿还我的账单，大体上是这个状态的。所以政府他是非常谨慎的去做这些决定的，他不敢贸然的就说那你不许出门，人不许出门饿死了。中国可能就不大会出现这种状态， 因为我疫情期间就身处美国嘛，所以我看到的很多很多这样的，确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这边的消费习惯其实就是我这周就考虑这周的事情，下周的事下周再说。一旦他的比如说平时的这种收入来源产生了中断，可能一两周就 断流了， 对，他就撑不下去了。即使是我，就是我一直说我的资产很少，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让我的资产降到过一个说哦，我如果在短时间内不工作我就活不下去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胆量，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我不会让自己到那样的，我还是会有一点点钱，至少让我觉得说哦，我停下来一小段时间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确实是心态上特别不一样，整个社会的这种氛围也是这样吧。我感觉这边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是，像美国这边发工资也经常是两周一发嘛，我的钱就两周一算，反正两周之后我还会再有一笔收入，但是确实这个疫情就会对这种生活状态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嘛，我觉得中国人多少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对对对，还是有这种惯性。 对，而且之前大家也聊，就是说投资其实它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其实更好的生活一方面是你物质财富的增加，还有一种就是风险防御能力的增强。你其实做投资或者做储蓄的时候，也是在给自己未来应对风险提供更好的一个状态。 刚刚我们其实讲了很多投资方面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话题扩展的蛮大的了，就是你怎么对钱的一些看法呀，然后你怎么去，我觉得是处理你和自己的资产之间的一种关系嘛。就是我的理解，肯定资产要服务于人的，你拥有的资产是为了能够帮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也好，就达到自己的目的吧。但有的时候就会被 trap 到一个，就你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你被这个资产限制住了。就比如说我为了去保住我的资产要去做一些我本来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为了未来能够获得资产然后就牺牲了现在我的很多的生活呀。我觉得这是我们聊搞钱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警惕的一个点，就是你为什么要搞钱， 搞清楚人和钱之间的关系。 对，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啊，有钱是个特别好的事情，是大家都在追求的一个事情，但是好像没有人讨论说为什么要有越来越多的钱。有人赚钱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谁谁谁工资又涨了，这就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为什么好，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个人的定义也许也是不一样的。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少聊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赚钱，这个钱到底能干嘛，对于大家的这个意义也不是很一样。这是我想要点出来的。我们讲了很多怎么去赚钱啊，怎么去对待赚钱等等的，但是也要首先想清楚你赚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才不会被这个赚钱这个行为所困住，而忘掉了自己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既然我们是在聊搞钱，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点我是还是想聊一下的，就是刚刚我们基本上是在聊以钱生钱的一些方法，你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资产的情况下怎么样能让它保值，或者是让它去产生更多的钱。我们可以来聊一下你是否去投资是自己的选择啊，但是比如说所谓的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就是工资收入啊，当然可能也有些人是比如说爸妈给了你一笔钱啊，这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你开始工作了然后就开始有自己的收入。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渠道也让我们能够 搞到钱，然后产生这个第一笔资金的。 你说第一桶金啊，其实我想说到底什么算第一桶，就是多大的量算第一桶金。如果只是比如说像公务员或体制内的那种几千块钱一个月的工资，这样可以对等定义到第一桶金吗？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写在我们的提纲里，就是现在其实很流行，我觉得到处都在制造一个比如说副业和税后收入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感。 焦虑感是指什么？ 我不知道，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具有影响力的这些 QL 什么，他们就会一直提，就是他们可能更多的可能是在第一桶金之后做的延伸，就是他是怎么达到除了工资以外其他的这些收入是高于他工资收入，他花的时间精力可能没有像在工作当中坐那八个小时这样的收入，有很多是在讲说税后收入，然后要么就是副业的收入，是跟兴趣或者是其他的，他是怎么去通过投资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吧。我还想说，就是刚你提到的一个点，在大家都挣钱，或者是说你知道旁边，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很多新闻，尤其是前段时间还有那种什么，他会有几大互联网公司，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我可能也只能拿这个举例子，比如说像阿里，比如说像字节，就他们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薪资表。之前有一个是28岁的程序员实现了几千万的财富自由，可能是因为股权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可能都跟投资没关系的，就甚至就只是在职场里的收入，同辈之间的这种 peer pressure 其实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可能这个焦虑感会更强。 理解理解，这种跟别人比较的这种焦虑感是吧。刚刚你讲的这些其实可以拆成两个大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大的方面跟我刚刚的那个问题是有关的，就是除了工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那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税后收入和副业收入。当然我理解这两种其实也不一样，税后收入可能更多的还是处于一个投资的角度，你什么都不用干让钱生钱，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上半场一直在聊的这种方法。那另一个副业收入其实是你在你的本职工作之外开辟了新的，不管是做什么也好，然后它给你带来了一定收入，并且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入的状态。 哎，我想这个地方稍微打断一下，给咱们节目拉个广告。 对对对对对， 各种金主爸爸们看过来，广告商们看过来。 对，也算一个副业收入。 嗯，对。 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或者说你能看到很多，为什么你刚刚讲到说能看到很多，有好多人的这个所谓副业也是比如说就是自媒体，因为自媒体是一个你时间完全自由，然后你也可以去控制你想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你需要的操作没那么复杂吧，你只需要去创造好的内容，然后就可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平台都以不同的方式能够给你这个收益，所以这是目前我觉得是很流行的其中一种副业收入。如果再往前倒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副业收入是在淘宝开店我突然想到的啊， 以及微商 对，微商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因为有这些平台的出现，让你去创造这些副业收入的门槛没有那么高了啊，你只要想做愿意投入，你就可以去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当然能赚多少钱那也是看你能做到怎么样，对吧。但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不管是你是通过副业收入赚了很多钱，还是说看到你的同行也好，或者说同辈人也好，在他的职业发展过程当中赚到了很多的钱，这个所谓的 peer pressure 给你带来的一种焦虑感，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就还是回到说你赚钱到底要干啥。 我想到的一个点啊，就是其实比如说是这种同辈的，我们就拿职场收入，可能就没有再讲那个副业的收入了，就是职场收入这件事情来说，你在职场这个范畴内去谈收入这件事儿的时候，都是在拿你的时间来换钱。可能对于我和你来说，小九可能也一样，我们会去计算一下我们的投入在这个上面的时间和带来的收入，以及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该给自己做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我们比如说我跟璇儿，我们俩是喜欢体验人生的，那我就需要有时间去体验人生，那我的那部分时间不能被我的职场或者是工作所占用，那我们就很清楚这个优先级是可能没有像比如说他们在阿里或者在字节，就真的我有很多同学比如说已经 P7P8 那就真的很有钱，我是能看得到他们在工作里面投入了多少时间的，然后我会去权衡那个不是我想要的，就从我个人来说可能就我内心会稍微平和一点。 理解理解，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对工作付出的精力它的性价比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坐在那儿8个小时，然后赚的钱很不一样，那可能就会有一个，至少是有这种比较吧。但是其实在这方面可能我和你的心态不是很一样，就是我一直都是觉得工作也是我的人生体验的一部分。就是我并没有特别的去在意说我工作的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在选择工作或者换工作或者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钱也是我考虑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因素，只要它在我接受范围内就可以了。我是愿意为了去做自己更喜欢的工作去减少很多收入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我人生很宝贵的时间，我需要在工作时间也是在做我感兴趣我觉得兴奋的事情。所以我之前几次换的工作其实都是我觉得哦，这个工作就是我从中找不到乐趣了，还是希望我的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并且有不一样的体验，这很重要。当我以这样的心态去工作的时候，所以我就不太会去焦虑说哦，我在这儿做了8小时我赚了多少钱，而是说我更多的是要去看我在这儿做了8小时我花的值不值这个时间， 做了哪些事儿。 对，这个值不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说我一直认为我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这个时间应该花在我想做的事情上，我感兴趣的事情上。工作也是一样的，它也需要是在我感兴趣的范围之内我愿意体验的人生的一个部分，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觉得小璇的这种想法或者心态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其实社会上有一些啊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不是自己做出的选择，或者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完全能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在那个状态下可能不是说我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兴趣，不太在乎其他的一些因素来去做出自己的决定，有些时候可能大家也是没办法去来支撑的。就比如说类似于疫情期间吧，其实有些快递员还是在继续在工作的，但咱们其实是可以在家的，那你说他们就想出来吗？可能他们也不想出来，但是没办法，可能也是因为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呢是允许咱们来做出这样一些选择的，而且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就大家就空间了嘛，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考虑更多一点，还是从自己个人兴趣爱好的角度或者自己喜欢的角度上考虑更多一点，就有弹性。但是其实对有一些人来看他们是没有弹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其实大家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幸福的状态的。 哎，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非常的启发我，就是我一直觉得是我心态很好，但实际上我是有一种 privilege， 我有这个选择，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这个选择。对，我已经处在一个很幸福的状态中了。 就一个是你说你有 privilege， 然后另一个就是再说还是回到，因为你很坚信自己的选择，也很排除掉很多噪音，不太受外界的影响。 刚才提到天赋，其实我以前也给我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讲过自己的一些投资的理念或者方法，我最后都会强调一点，其实每个人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其实适合他自己的投资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一直就说我是有操盘的策略的，对吧？那为什么我会有操盘的策略呢？因为我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判断一只股票明天是涨还是跌的，或者是短时间它是涨还是跌的，我只判断它基本面上边它有没有一些风险事项，如果没有风险事项，在一个我认为的比较适合的点位，我可能就买入了。它在跌我也不怕，因为它只要没有风险发生的话，其实它跌了以后它还是会回归到自己真实的价值的，所以我心里边就不担心。刚才说到天赋，如果有一些人就是天赋异禀，他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只股票可能短时间内就是有上涨的机会，他可能不需要我这样，他可能真的有10块钱，他10块钱全投进去了，他不用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这么投，这个也是一种投资方法。但是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上，另外一种方法可能就是高风险高收益了，那个是有可能实现比如说税后收入比自己的工资收入还要再高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但是像我这种投资方法就属于乌龟投资法，它比较稳定，但是你指望它能有一个特别高的增长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可能你们不太关注哈，其实以前美国可能就有一种基金就叫乌龟操盘法，它是一个特别长的，它也不允许你赎回，它允许你份额的交易。它为什么不允许你赎回？因为一旦赎回我的这个资金量就会受到影响。 它年化收益有多少？ 没有年化，十年化是吗？ 因为他那个基金应该已经存续了有七八十年的收益了，我跟你说七八十年它涨了三四千倍。 哦，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高？但是你把它还原到年化收益率复利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它年化也就十、十一或者十二左右，应该十一左右的一个状态。你这么一想，十一其实不高，但是你把它拉长时间来看，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收益率。这也是以前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说过，据说爱因斯坦讲过，他说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当然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就是只要是你不亏钱然后有复利，其实未来你像咱们现在三十岁你都不用拉长到八十年，像咱们退休的时候现在可能国内要搞六十五岁退休，你拉长到三十五年，如果你算一个比如年化11%的收益率，你看看是多少，其实都挺恐怖的。 可是通货膨胀你能确保它就能低于这个吗？我不知道， 我不能确保呀，这个谁能确保呢？但是这是一个背景，你是控制不了通货膨胀的，对吧？你只能控制自己的收益率水平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投资行为，通货膨胀它是客观存在的，咱们决定不了。 我还沉浸在那个三四千倍里面。 真的是三四千倍，它就是乌龟投资法嘛，基本上不去改变持仓。但这个东西当然也跟美国整个历史的大背景也有关系哈，因为它整个股指一直都是在涨的，就整个股票市场一直整体上还是保持一个繁荣的状态的，这个确实也有一些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在看的一些成功学的东西，包括现在老讲巴菲特，人家当然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地方啊，但可能也不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力量，向来都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以前听过一个笑话可以分享一下，就说在一个从一楼往88层去的这个电梯上边，有三个人，一个人在地上狂磕头，一个人在撞墙，还有一个人在原地跑步。然后等他到了88层了，他们仨都下来了，你问他们仨你们怎么上来的，一个说我磕头磕上来的，一个人说我撞墙撞上来的，还有一个说我跑步跑上来的，但实际上都是坐电梯上来的，是因为整个经济就是电梯，你在电梯上你是没法去违背整个大的这个经济环境的，就只能说是大家看哪个是适合自己的就好了。 有道理。 哎，我感觉在这种比喻下呀，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不要从电梯上掉下来， 掉下来 不要骚操作。 对， 对， 我觉得至少目前从短时间来看，就是只要这个世界是一个和平的状态，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不要进入那种战争的状态，基本上经济趋势还是向好的，对吧？我们这个目光放长远点，因为疫情也会过去，这些波动其实也会过去。我觉得整体来看，尤其是我作为一个非常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一个人，我就会觉得至少我是有这样乐观的心态，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的经济还是往更繁荣的方向去发展的。当然有那种风险意识是好的，我经常是盲目乐观的。 现在真的是，如果因为你们都是在科技行业哈，如果从科技行业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日新月异，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怎么说呢，逻辑其实是不太适合于现在的。而且本身你判断经济的时候也是判断科技嘛，就是为什么之前经济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呢，也是因为科技的进步。那比如说下一次再有重大的科技变革的时候，可能大家现在考虑的问题都不需要考虑了。为什么大家要考虑理财呢？为什么要大家要考虑自己资产的增值呢？是因为我们有不安全感，是因为世界上的这个就是什么资源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状态。那如果真的以后人工智能或者是有一些自动化的东西能够完全满足就是人类的需求的时候，那其实大家不用再争夺资源了，不用争夺了，反正大家都生活的挺好挺开心的，干嘛要浪费精力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一个有可能发展的路径就是我们最终 again 又盲目乐观，以人类的聪明，至少从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最终应该是可以解决物质的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个人类之间的这个 competition 就变成了精神层面。一方面人类可以发展这些技术解决我们的生存的问题，另一方面人的本性我们也是能看到的，就是当我们不需要去纠结物质的时候，可能在精神方面就要去开始焦虑，开始纠结，开始跟别人比较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嗯， 像刚刚就一开始小九有说，比如说你看到投资市场上有人赚了大钱，西西也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人在职场上因为比如说早期股权等等也赚了大钱，但实际上他们是人群当中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小撮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因为现在信息的获取如此的便捷，我们就都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绝大部分人我觉得都是像我们一样并没有去乘上火箭，就是还是在用一种乌龟的状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进行探索。每天看到这么多的消息这么多新闻的时候，是人总是会容易受到影响的，我们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状态，去清醒地告诉自己这其实是个例，就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状态。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你撞到了这个大运，你成为了那个人，那当然是好事儿，对吧？但是绝大部分人我觉得也不要抱有这种期待说，哦，我也能成为那个人，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种陷入一种迷思，或者是钻入一个牛角尖，那个人怎么就不是我呢？但实际上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讲基本上你就没什么可能，对吧？就是那个是撞大运才能碰到的一种状态。我感觉我经常在心理上这样告诫自己，就那些故事是别人的，和我没有关系。 对啊，就是有句话嘛，叫小富有勤大富有命，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状态，就是说有一些像他表达出来的东西，其实你说就是这些不管是获得了原始股权激励的，还是说在比如类似于比特币上边他们就获得了一些收入的这类人，他们是真的完全看懂了吗？其实也不一定，不是说你跑得不够快，是因为你都没有机会去站到那条赛道上面。可能如果你站到那条赛道上面，你也可以跟他跑得一样快，但这个就看命了， 这是玄学。 但是你说如何更好的就是保持好自己的心态，我个人觉得就是市场一定是作为投资者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之前就是跟我朋友分享的时候也讲过这句话，就说我说了再多，第一个呢它有可能不适合你，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自己不去尝试，你光听我说那可能没啥效果，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说我想去炒股，你像我就想听，要是说讲炒股讲的比我好的那肯定多了去了，我本身也不是专业的，我就是跟朋友分享的这种状态嘛，也没有讲的特别高深那种。但是如果真的是听了某一个人讲炒股就能炒得特别好的话，那这个人应该他是不会跟你说的，人家没必要了，你知道吗？他就自己闷声发大财就好了，就没有一种方法是普适的。如果真的有普适的方法，那如果要是资本的增值都已经大于劳动的增值，那谁还劳动呀？就都不劳动了呗。 其实最近美国这边有一些讨论，就是看到一些这样的问题，经济实际上状况很差，但是因为金融市场表现又比较好，所以就很多人有一种投机的这种心态，就是觉得如果我在这个市场里能赚到很多钱，那我就再也不用工作了，那如果人们不去复工的话，那他的经济就不能恢复。就是目前会有一些讨论说担心那等这个泡沫破灭了之后，可能又会有很多人陷入一个比较惨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因为他试图投机，但从长期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嗯，你说的非常的对，他就是从长期来看最终还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嘛。但是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民可能是这接近100年吧左右的时间把他们给惯坏了，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劳动的价值就是非常高的。因为全球化其实从1940几年193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吧？就美国人民其实是享受到了很多福利的，他们可能就是身在福中，然后又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身在福中的。包括就最近这40-50年改革开放以后，可能中国为什么说是一直都是世界上的一个经济的发动机呢？就是因为可能前期有一些比较廉价的劳动力，然后有一些制造业的东西就全都转移到了中国，还能带来给美国。因为美国可能它是高科技会比较发达嘛，它那些附加价值比较高，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然后它同时又是美元又是世界货币，它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上的霸权。它在对外的时候是这个状态，那对内呢，因为整个国家在吸纳整个全世界的产品的时候，它是有非常巨大的能量的，所以导致就是它进口的一些比如从中国进口的东西它天然就是便宜的。然后同时在美国社会内部在进行分配的时候，那你可不就觉得这东西就是我付出的劳动不需要那么多，我也能够使用非常好的一些产品。当然现在世界是发生变化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也是在逐步的上涨的，那可能其他的国家又不能提供非常大量的又非常廉价的这种劳动力，那以后就是面临就是你的产品会越来越贵。 但是美国人民可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已经习惯了，我通过我的高科技来吸收全世界的产出，那最后到我整个内部社会分配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优势的一个状态，那以后可能是不一定的。 对，哎，我们回到就是投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 跑偏了 就是这个投资是广义的那个投资，我们的人生把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等等花在了很多很多地方，你觉得你的人生当中做过的比较大或者比较好的你觉得很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 我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是分阶段，可能放在童年那个阶段的话，璇儿也知道，就我们两个是属于报了很多兴趣班，就没有报那些跟学科，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的那些学科相关的一些课，但是报的都是兴趣班。舞蹈可能你比我时间长啊，但是我的钢琴是学了很多很多年。我是觉得对于这种音乐能力的训练，在那个阶段的投资对我来说是影响了我后面，其实它是对我自己对于美的这个辨赏能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整个我之前在音乐方面的这个训练吧，这是在小的时候童年。然后后面呢，就像从二十几岁以后，我觉得我可能最大的投资是在我的健康上。我觉得这个健康可能如果比如说大家可能要 challenge 我的，就是我可能还要熬夜什么的，这个非常不健康也不养生，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在保持运动的这个能力上，我觉得是我自己在内心觉得对我自己最大的投资，以我活过的这些年来看啊。我还想说我们家一个很统一的理念，我跟我妈还经常会聊的一件事，就是我妈她从小没有给我买过任何的保险。 跟西西有点像吧，我说两个，一个是就是对身体，就是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投入吧，就可能不是说从金钱的角度上来说啊，我也是一直就坚持锻炼的，但我坚持锻炼的点可能就类似于我不太想麻烦别人，因为我知道人肯定就是会衰老的嘛，对吧？就是你等到你衰老到比如说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你是真的得拄着棍儿然后需要别人搀着这种生活状态，还是说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然后不需要太麻烦别人，让别人投入给自己特别多的精力，我觉得这是一点吧。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把自己的身体状态锻炼得好一点，比如说控制体重啊之类的，其实对你自己的主观感受也是有一定促进的，就是会感觉人非常的轻快，就是身体的状态可能会好一点吧，就不至于比如像啊，我以前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可能就有那种三十多岁的大哥就开始跟我讲说，你看你现在挺瘦的，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肯定也跟我一样，我当时我内心下的决心就是我肯定不跟你一样，我接受不了自己那样。回到那个就是投资的这个话题上来看，刚才西西也讲保险这个事儿，可能前面咱们没有讲具体的一些大类的资产啊，其实保险从也不算投资吧，但其实保险它最初的本源，其实保险合同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涉性合同，涉性合同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或有的，就是你用一个确定的投入来担保一个就是未来一个或有的也有可能没有的一个状态，这种其实是好的。我估计西西说的可能是类似于一种比如说这种理财性的 教育基金 啊，保险，对对对，这种我觉得确实没有太大必要。 对我来说啊，可能人生最大的投资，我觉得我没有怎么投入过钱吧，在任何角度，因为我也没有什么钱。从时间来看，我觉得投资一个是钱一个是时间，对吧？我投资时间，我认为对我来说收益最高或者我认为最值得的投资其实是上学，一个是大学一个是现在读的这个 MBA。 这个上学就可以同时也讲到我为了能上这个学而付出的那些努力，就好像去准备高考或者是准备申请到这边来读书，其实都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那这个努力我觉得是收益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两个角度吧，我的本科和我的研究生这两个都从我的不管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发现，还是从你放眼社会角度就是社会评价或者社会发展的角度，我觉得都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 回报。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从社会角度来讲的话，那我的这两次上学的经历其实是我非常好的给了我进入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虽然你进去之后肯定都要靠自己，但是你一开始进去站的那个位置，这两次上学的经历是给了我很好的回报。然后另一个我觉得是在这两年，就是本科四年然后这个研究生两年，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是我对自我发现和就是剖析自己的这个程度最深的两段时间，不停的去思考。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状态你一直在输出，但是学习的状态上学的状态你是一直在输入的，那你把那些信息都输入到自己的这个思想体系里的时候，你需要去融合，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观点。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两段时间里对于自我的认识是提升了很多的，而且主要就发生在这两段时间里。我觉得比如说我本科之后研究生之前工作那几年里，当然也有很多，但更多的是一些职场上的思考，而不是说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本质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两段时间对我来说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学习成长或者说把自己放到一个能够去吸收更多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很宝贵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其实特别认可你们两个刚刚都讲的就是为自己身体健康的投资，这其实是最近我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聊过健身这件事儿，对吧，对于运动给人带来的那种爽感我 get 不到，但是对于让自己保持健康这件事情我是有需求的。所以之前我一直，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聊过，就是我纠结在怎么样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就是我不觉得这个运动方式痛苦，但同时能让我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我特别认同你们说的这个，就是你去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一个投资多少都不为过的一种感觉。这是我最近在思考并且希望自己去提升的一个地方，就是或者是去改变的一个地方吧。虽然我现在没有感觉，但是就像小九说的，人都会老去，你的身体的这个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样能去拉长这个时间线，让自己有更长时间的健康的这个时间段，这样我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我人生当中想探索的那些事情嘛。 哎，我还想补充一个，就刚刚我说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早年间对于这个音乐这方面的投资可能对我来说的影响也是它影响了我的思维模式，感知整个世界的一个，当然就是人可能都是这样啊，就是都是在经历过的这些事情里面去形成的自己怎么去看世界的一个方式吧。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特别 practical 的，小九同学，根据你的业内的工作的这个状态，你对于今年2021年的这个，你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看好的一些方向或者趋势？ 我纯个人建议啊，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有多准的。其实我觉得美股我不了解，我就不说了哈。国内的话，因为后边可能会推进注册制，然后如果一旦注册制呢，可能就退市就常态化。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就是你要想投资一个好的标的，如果从股市的角度就很难避免的去踩雷。然后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现在咱们去买一些基金类的或者是股指类的产品，可能比你自己直接投资这个就是个股会更好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因为刚才也讲了，就是全世界都在放水嘛，对吧，包括美国也在放，欧洲也在放，可能国内也为了它币值的稳定可能也会放水。但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其实从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其实关于房住不炒这个事儿已经喊了好多年了，但是从这两年来看好像是相对来说要动真格的了，就是可能确实是不让炒了。全社会的这个货币越来越多，然后房地产市场本来作为一个就是特别能吸纳货币的一个市场又相对来说不让你那么活跃，那以后可能大家能投资的资产真的就很少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倒逼的过程，就好像之前为什么大家都买茅台一样，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好买了。那以后从中国来讲，就是你也没什么东西好投资了，对吧，你投资其他的你可能连通货膨胀率都跑不过，那就只能投资股票了。但是如果你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投资个股的话，你是没法做到完全的分散自己的风险的。所以这个时候买这种大基金的这种股指类的产品 沪深300这种指数类的基金产品，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不是说你 all in 的这种啊，你要是比如定投之类的去买一买还是风险不大的。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是搞钱嘛，其实正好之前我在朋友圈里边也见着有几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跟分享一下给咱们的听众。 来来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叫货币是被铸造的自由，一板幸太郎讲如果要享受人生只要有勇气想象力再加上一点点钱就够了。 认同，我超级喜欢一板幸太郎，向大家推荐他的书。我感觉我今天学到了好多，刚刚你们在聊很多内容的时候我都是装作自己听懂了，然后 我都没有任何凡蛋子的背景，然后我的投资决策就是直觉，但是小九同学是有方法的， 小九同学是专业的。 也不能算吧，其实我可能从事金融行业，但是其实不是说你从事金融行业就会获得一个方法论来去指导你的投资行为，因为不一样，就我们做的跟我们去投资的这些是两件事，我觉得 17 shots and see the clip before we ride off. Heard that boy been woofing, left him stankin' on that sidewalk.